有青八张，有切八张，有水箱子，有推片，种类很多，都是这么一个啊箱子，有锣鼓家伙，锣鼓家伙上面拴着绳，自己蹬那线，锣鼓家伙就响， 是 自己蹬线自己唱，都是那一套家伙，但是唱法跟这个画的大小它就不一样。 对， 你像北京，在过去长的大金牙， 不错， 现在有个小金牙，那个洋片跟一般的洋片不一样，他那个洋片箱子大，人画的也大，这一溜就有二十多个镜头，同时有二十多人能够坐在那儿看，板凳摆着，他这个人唱的时候呢，得站在凳子上头唱，因为他人多，有的人呢，他坐那儿看不到啊，哎，站在那儿他也要听一听， 你瞧瞧， 因为什么呢？他唱的那个味儿特别好听。 这个小金牙什么味儿呢？ 小金牙唱出来这个味儿， 您小小 一拉这个锣鼓家伙， 唱 不着隆咚唱，唱不着隆咚唱，带我里头带看哦，带我里头带看哦， 哦，往里看， 头一挨的天，这北京城里哟，那你来看了看，只修我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的寺，金龙宝殿哦，修在了中外间，金钟三响哦，那就忘了灯了电喽，唱斯克隆咚唱，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占了班了，哎，对，唱不是斯克隆咚唱，唱不是斯克隆咚唱， 这是小金羊， 这种羊片就一个人，蹬了线画起来，那张画出来了。 哎， 那么有一种切八张，您见过吗？ 什么叫切八张？ 没看见过， 没瞅见过。 这种切八张啊，他非得有个庙会赶个集才来呢 啊。 那玩意儿生意，待场里也不行，待场里人家都知道他是生意了，非得瞅个冷的来一张，赶个庙会来了，摆箱子往那一搁，打起家伙来唱两句。唱了干嘛呀？就为引人 啊， 人都齐了，下里让人 是， 他有这么一套生意话，不管你是哪行哪业的，五行八歌，只要他用这套生意口到你眼头来一让你了 啊， 你是非瞧不可。 什么？ 你是准瞧 啊？准瞧。 他 是没遇见我，遇见我，我就不瞧。 没那个事儿，没告诉你们，不管你什么人，你多聪明的人，你说你不瞧，几句话生意一绕着你，你就瞧了。 还告诉我懂得钢条子刮杆绕脖子，生意口蛮清楚，我就不瞧。 我不相信， 你没有不相信的，咱们二位找他去。 哪儿找去？ 找这拉大块去。 我哪儿找去呀、这路拉洋片的也没有了。没有了，你才说这个大话呀？告诉你，这套生意话我都会。你不信，我要是那拉洋片的，就你这种人，不过五句话你看看，你信不信？ 嗨，那真的我都不瞧，何况您这是假的了。 这可有点较劲儿。 什么叫较劲儿啊？ 我瞧你可有点找倒霉。 什么叫找倒霉啊？我就不瞧嘛。 是抬杠是怎么着？ 我就不瞧。 那咱俩试试， 承认承认， 表演表演。 好了， 我去那拉洋片的， 我就去那逛庙的。 我这一拉人一威严，我下了一让人，我告诉你，我一让你，你要不瞧，咱俩掉根儿，我是你儿子。 成了， 这个你叫 我还掉个儿，就来来 啊， 不掉个儿，我是你儿子。玩笑， 客气了。 我说什么叫客气啊？你甭要便宜， 客气 老就不瞧。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 什么叫刮风绕脖子？来呀、 啊，来来来，要不要去那拉洋片的，咱比划比划。 好嘞， 咱一般的他这个廖明帝呀、总怕这个太阳晒脑袋，他总啊包一块这个手巾。 好， 我也得包上点， 包上了。 哎，对廖， 哎呀，穷老娘包上了， 穷老娘包上。净包头还不算 啊， 还得改个口音， 改个口音， 变着味儿。哎，得了得了得了， 天热嘛扇扇的。发药了这位。 天也不早了，这个人呢也不少了。 嗯， 我们这是拉洋片的。 嗯， 头一次来。出刀无定是扎刀无力，人过留名是雅过留声啊。各处的美景全都有八大片，花钱不多，让你那是乐乐呵呵， 满够折。 哪位先生瞧，哪位先生说， 哪位也不瞧啊。 价钱不贵也，打打哈哈凑凑去。哪位先生瞧呀、 啊？哪位不瞧啊？ 咱可别全居住了，对不？ 干嘛居住了？这劲儿不瞧，干嘛居住了？还算新鲜。 可是有一位瞧了就好办了。 嗯。 你看这么些位呢，难道说一位全没有吗？ 还算新鲜。 要是三不瞧，咱们就散伙就完了。 听你的，九分钱买票，连完走了，像话吗？这个。 那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呢。 你死！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看，你看，哪位老先生给他说了？ 哪位说了？ 拉洋片的，你莫着急。你怎么敢说？那是不轻，你非得呀下里挨着位的让一让。你让的难头生的，那就不好意思的不轻了。这可是你说的对不？ 我哪位说的？哪位？ 就那位呀、 啊。哪位啊？ 有鼻子那位、 啊。是是、啊。哪位没鼻子？ 对，听你的来，我就让一让。我可有个毛病，我告诉你说。 你什么毛病啊？ 可都听明白了啊！我让你头上，你要是挑了，那咱们算两全其美呀。那么要是不巧呢？我让着你头上，你要是不巧，你可别说我犯野蛮，对不？ 有什么野蛮的？ 那可要打， 打。好了，你让吧， 反正今天 有个倒霉的人。 要发财，咱们先打这里来。 您甭拍吧，我盯着他呢，没问题。甭坐了，我盯着他，甭坐了。他拿好的来，我也不怕。 这经理啊，这日子过不着啊， 过不着。 这经理啊，都刚进门啊。这经理都没带着零钱呢。 嗯， 你看今儿个怎么敢这么寸呢？ 你瞧瞧，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嗯， 我得找一位，得找那个有造化的。 看洋片还得有造化， 我在乎那个人这个洋片他还看不了啊。那个人得个别，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那个人。这个人你得找，你不能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你得慢慢来。你说在这里呢？那得了，你那闲着头发长呗， 你也就让我呀。什么玩意儿啊？ 八大片 来过吗？ 我来过，头一趟来，头一回老先生让的也是， 这是头一个主啊！ 哦，头天来，头天摆上，让我这是头一个主，头一位， 就冲你这心意，我就得 瞧， 这不瞧，不瞧啊！ 哎，怎么新鲜不瞧啊？ 好嘛，你们讹人呢？ 讹人怎么着啊？ 瞧完了好几万，我受了吗？ 好几万怎么呀？这又不是那个大骡子大马的，别人买得起，你老买不起。我们来到此地大街家买的那先生，一毛钱一个， 多少钱？ 一毛钱， 看几张？ 八大片， 八大片花一毛钱，看全了 啊！ 歇歇团也值，就出一毛钱了， 瞧了， 这不瞧吗？ 怎么一毛钱也不瞧啊？ 对不住，没带着。我带零钱，没零钱， 这倒保不齐。 说家有万贯， 还有一时不变呢。 对呀、啊， 出来接手来了。 是啊， 带钱多忙呀。 对呀、啊， 可是你听明白了，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那么出来一字不带，你们贾大人放心呢？ 放心，碰个卖砂锅的，我瞎取钱去，你甭管。 真不带钱？ 没钱。 行了，我相信你，我交你个朋友，我让你。白瞧白看、 哦、白瞧都白瞧，你吃谁去？ 你那不明白啊，就你一个人白瞧啊。 怎么了？ 你怎么一瞧你说一声好给我说是什么还瞧呢、啊、你怎么一瞧大家看瞧了一天的包饭我冲你老吃了，你做的山中的明星，这你还不明白吗、哎、 这话你早这么说呀， 是 这叫成成高万丈，带我后朋友帮让我一个人白瞧、嗯、我说一声好给你说百声往外响，大伙儿跟着瞧着跟着看了，不挣我的钱赚他们俩的钱，咱乐哥哭的嘞， 瞧了 不瞧吗？这叫钢条子，我懂，生一口不瞧。 先生、 嗯、 先生我没拿马杆， 给你左个一人瞧一下行不？ 你多一呀、啊、 想不来开了， 磕头我都不瞧，磕头都不瞧 啊，磕头你都不瞧了。 对了， 那么非得我打醒你一声你才瞧呢？ 怎么着？ 打醒你你才瞧呢？ 打人？ 嗯，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你这个脑袋，你敢说三声不瞧？ 三声、三百声我都敢说。 你说一个， 一不瞧，两不瞧，三不瞧， 瞧不瞧？瞧不瞧？ 人家这个瞧瞧不也没关系吗？这 贱骨头，这个玩意你不瞧，你还要造反呢？ 我倒要造反呢， 叫你来说这还用啊？发怒了。 对了，叫您说这还有王法没有？来， 瞧 瞧，给您钱， 多少钱？ 给您一毛钱。 一毛钱那是前年， 前年。 对了， 我说现在 两块四， 两块四， 贵呀、 啊？不贵呀、啊？头年四块八没猫着瞧呢。 瞧、 哎、我瞧什么两个字？ 给你摆手、 哦、还没摆呀、啊、一定是好货了， 好真的。瞧 多少钱？ 两块四。 两块四我瞧着碗底儿啊。 哎呀这货 你瞧不瞧啊？ 瞧瞧，我说你买这鸽子行不成？ 你不废话，你瞧不瞧啊？ 瞧啊。 喂， 凳子呢？ 凳子撇了上我来。 我怎么瞧啊？ 撅着瞧。 撅着、 嗯、 撅着，你让我趴着瞧都成。 趴着全一条瞧。 咋了？ 全一条这多高？ 不、 哦、你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几个人。 哎， 你看那边地上有俩人吗？ 哦，不错，有俩人。 一男一女。 不， 男的顶着没病棍，女的夹了个大屁股。你看男女两个人，他们嘴里是一拉拉拉的 说话呢。 你怎么知道说话？你怎么知道说话？ 我捧着你吗？ 我这直话的会说话吗？你把我这玩意捧夹了，我还不揍死我？ 我怎么捧着你啊？ 你得这么说 啊。对了，好小钥匙还不说出来呢？ 我加好像， 加个好像，我就不打你了。 我对了，好像钥匙还没说出来呢。 哎， 您这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还有一天还没敲完呢。瞧， 哎呀，这玩意儿可真金桥啊，倒是真金桥，就是费脑子了。这个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 到哪儿了？ 到了犬夜叉了。 我脑袋变犬夜叉。 你看你那个电梯了 跑进来。 哎， 前去 往前看。 对对， 哎，前看。看一个电梯了 跑进来，跑进来， 人都上电梯了。 哎， 你再看那个自己的一板账，那个电梯晃晃悠悠的 要上去了。 你怎么知道上去了？ 我捧着你吗？ 我那吃话的会上电梯啊？ 他们家的我正眼。 你给这个说 啊？对对。 还想着上，还不上去了呢。您就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头四天 还没瞧完呢。 瞧。 你给家送信去，就替我在这看羊片呢。 这可这么说，就这些我就回得去了。 呀，我看你这意思还挺爱瞧的。 对对对， 再给你加上四天， 免四天，免四天， 免四天吧。娘俩， 就差这一天了， 就。你看这一天到哪里了？看见了不？ 哎， 到哪里了？这到了劝一场了， 我反过来了会死劝两不好。 我您这， 我您这片子怎么老在劝一场了又坏了？ 没告诉你是头一天没敲完的不？你看劝越场到了吧？ 劝越场 到了，劝越场了吧？ 到了 啊！劝一场人多 多。 你看全场人热闹 热闹热闹， 我问你搞什么呢？你搞什么呢？ 嗯， 你往这里瞧，全场你看有老太太来对吗？ 啊， 老太太来对吗？老太太走了， 对， 老太太坐三轮了 啊， 老太太上了三轮了，等着三轮的等起来，一步一步的就 三轮。 对了，看像要走还不走了呢。 几大片刮大片，我看几天了，头一天还没穿完呢。 走，到地上了是吧？ 走了了，走了，三位跟着 跑了， 跑了完了，过来看病， 我一下子也拉上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啊，我们欣赏了传统经典名段拉洋片。在这段相声的开头提到了大金牙这个人，大金牙焦金池是当时天桥地区八大怪之一，因为他面部表情丰富，无论眼神口型形体动作都很滑稽，称为形象怪。又因为他的讽刺唱词非常幽默，唱腔的腔调高低变化较大，又带有浓厚的乡音，成为声音怪。他的徒弟罗佩林一名小金牙，演唱也是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这段拉洋片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重现了当年拉洋片表演的景象。好了，和您聊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最后呢，送你一首来自任贤齐的歌曲《你愿意我愿意》。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让我唱首歌给你，